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OK，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早安长颈鹿，有雪莱陪着你，一路上保持好心情，陪你一个人不孤单。当然，孤单这件事情是人生永随的，就算你有了家庭，有了孩子，你也依然会感觉到孤单。努力的让自己的生活变得充实，丰盈起来。慢慢的，在过程当中，我们都希望能找到生命的意义。汪峰这首歌《怒放的生命》。 曾经都是死跌倒在路上，曾经都是自折断过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，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像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想象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没有我的生命得不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，我让我的生命得到解放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像矗立在彩虹之巅，就像穿行在璀璨的星河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是穿行在无边的旷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拥有超越平凡的力量。 汪峰，怒放的生命。哎，你的生命都是因为谁而怒放呢？弱水三千是吧？其实没有什么可称赞的。 但是如果你能够慢慢的做到只取一瓢饮的话，那就弥足珍贵了。就像那个法国童话《小王子》的那一朵小玫瑰似的，小王子发现到了另外一个星球，有好多玫瑰呀，跟他那个星球上他真爱的那个玫瑰长得一模一样，但是还是不一样。小王子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星球，去寻找自己的那一朵玫瑰了。你找到了吗？陈明媛和朱赫的合唱《飞球》。 跟着吧，好炙热，当我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，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选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做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这就叫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塌下去了，因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只要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我一切欢喜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我的最差。 我从来都没有接受输好，就是照顾那个梦想一直慢慢变老，自从你说我这个生活是你的依靠，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。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，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，就算你的全世界都被人包围，可我还是朝着一把长的起飞。Yeah， 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，脑袋全空白了。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直接做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。如果天塌下去了，我不会低头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些飞行突然倒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要有你我的飞球。 You are the best special one for me, You are the best specialWe'll be right back.

生生世世在你的身边，每一个瞬间。 爱就在身边，但是我想跟你说的是，出轨的信号也在身边哦。这是最新的一个研究啊，一个科学家、身体语言专家发现的，说男人的站姿可以透露出不忠的信号。如果当对方双脚大开的站姿站在你的面前的话，这两只脚站的有22厘米往上的距离，那说明他有小三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姿势就说明他身体做好了准备，抵御另外一个人的攻击。那这个姿势有可能就显示了，这个男人有了他想守护的新伴侣。但是我作为女人啊，其实我觉得男人出轨的信号有很多。比如说今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公说，哎，老公啊，你最近经常早起哈，而且你好像周末还跑健身房，不是 你怎么最近怎么天天加班还这么神采奕奕的呀？我最近有点 blue， 陶晶莹 blue。 I feel blue， 没有风的上午，想起那天还是会有点辛苦。 9:2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警卫1033，风和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风和第一声，掷地有声。您现在收听的是风和之声。

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、 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更美， 我们怀抱你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，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给的爱多么纯粹，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爱是真爱的路线。 和张靓颖的合唱《另一个天堂》，这首歌呢其实是王力宏创作的，灵感来自于什么啊？他做了一个梦，天哪！有一天王力宏就做梦梦见了张靓颖，然后呢王力宏就在梦中跟张靓颖还梦着跟他一起录歌，而且在梦里这歌唱得特别清楚，旋律清楚，歌词清楚。早上一醒来，王力宏就给张靓颖打电话，我们一起录这首歌吧。这就是《另一个天堂》的灵感啊！我说灵感来的真的是无从知晓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长颈鹿，我是雪雷，送上这首歌袁若兰99次我爱他。 包扎一样玫瑰的精油，全滴在他刚才牵过我的手，横冲直撞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，谁懂爱停在手里多久，学问道理教科书都有，恋爱上上签到底哪里求，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，唱一个呀快为我加油，我想带着泪巴到他们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呀呀都起起来，99次我爱他，上了眼皮会乱眨，都把内心掩盖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，一起不差，99次我爱他，上了头发会翻叉，都把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内心冰淇淋在嘴里融化，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修，唱一个呀快为我加油，我想带着泪巴到他们里仔细调查，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，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，不专心的念头呀咿呀咿都清楚啦，99次我爱他，上了眼皮会乱眨，要他内心掩盖比我的想法，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呀咿呀咿，一句不差，99次我爱他，上了头发会翻叉，要他的想念每天准时打卡，爱 送冰淇淋在这里融化。 现在是9:45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品味1033》，纵横盛空最美的声音。 如何应对碰瓷案件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接市民群众举报，我市辖区多处路段发生碰瓷事件，尤其是在迎宾路、鼎盛街等路段多有发生。

时候坐在这里，说一说苦恼，说一说悲哀，只有他陪我，没有谁。也许那一年来的风有点凉，生命的曲折也在这一刻遗忘。 我的朋友 Betty 苏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早安场景，我是雪雷，陪着你一路上唠唠嗑，说一说你最不擅长的事情。 OK， 贝贝留言说了，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圆滑，我就是太老实太直白了，说的好听一点叫实诚，说的不好听一点我这就是傻呀。这就有的也是留言说，我的最不擅长的事情就是花言巧语了。嗯，两位都是老实人是吧，我特别喜欢跟老实人交朋友，两位我们交个朋友好不好。那个另外还有就是我最近手头有点紧。 OK， 今天的早安场景故事雪雷就陪你到这儿了，那稍后我们好音乐继续，这首歌 Kenya 蔡健雅紫。 小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，当闭上双眼还往返流年，未完的心愿，依偎在你身边，曾是我憧憬的明天，就化作一缕紫烟，环绕你心间，若能再多看一眼，短暂的心，炙热的眼，你的泪滴落着

进了还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他走了一半一半梦留下，总会有个地方的 飞儿乐团的歌 Lydia， 很多人认识他们这个组合呢，应该就是从这首歌开始的，也是他们在2004年推出的同名专辑《飞儿乐团》当中的主题曲。另外呢，因为这首歌当年太红了，这首歌呢也成为了电视剧《斗鱼》的片尾曲。然后第二年呢，这首歌在各大的颁奖典礼当中都获得了超多超多的奖项，算得上是04-05年非常红火的一首歌了。好，雷克斯呢要继续跟你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能量好音乐作品，要听听这是来自周董的歌，名字叫做《爱在西元前》，这也是周杰伦他在2010年发行的《范特西》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。 珍惜，好好珍惜。

笑，全都是期待和幻想。 他长得什么模样，有没有一针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。 对或错有谁知道，能不能白头到老，有没有和我一样。 我要一生一世的心，等待一生一世的情。也许是宿命，也许是注定，我真的希望能多点好。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， 牵你的手。 合作出价，雷克斯说道，在明年 TCL 公司会推出一款全新的 Palm 智能手机。其实在2014年， Palm 品牌被 TCL 集团来收购，耗资820万欧元，但是 TCL 一直都没有使用这个老的品牌，而是把主要的精力呢放在了更早买下的阿尔卡特上面。而现在呢，趁着老品牌回归的热潮， TCL 可能也会让 Palm 来起死回生。不过呢，关于这款手机的具体细节还没有更多的报道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Palm 智能机将不能再采用 WebOS， 更大的可能性就是直接预装原生的安卓系统，所以它只是贴了 Palm 的牌子，而实际上还是一款大家都能用的安卓手机。 多少个秋，多少个冬，我几乎快要被治愈好，但还是会只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。也曾想过，若真遇见，我应该如何是好？我想我还是会站在某一个街角，不让你看到，只因为我不想打扰。解释不了，只因为现在你的眼睛里，它比我还重要。我只好假装我看不到，看不到你和他在对街拥抱。你的快乐，我可以感受得到。见面方式对谁都好，我只好假装我听不到，听不到别人口中的他好不好。再不想问，也不想被通知到，反正你的世界我管不了。 想打扰。

嘴巴的歌《国王皇后》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能量音乐时间，我是最有能量的长颈鹿雷克斯。去年12月呢，淡出手机市场的黑莓公司将品牌使用权卖给了 TCL， 而过了8个月，黑莓在 TCL 的支持下呢，正式回归到了中国市场，主打机型呢就是物理全键盘的 Key One。最近在网络上，黑莓粉丝对于这个事情还是相当期待的。而对于 TCL 来说，自主品牌的智能手机卖得并不太好，让 Palm 回归市场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帮助。尽管呢，它是最早形成粉丝效应的手机品牌，但是那个时候距离现在已经太久远了。如今的年轻人估计都不太了解这个品牌了吧？再给你介绍一下，名字叫做 Palm，P A L M Palm。 是你第一个不知要怎样加心念，此外拼命陪你出演，春娇绽放无情的笑脸，爱的深，为何永远还是少年，成为白雪的黑点，两颗真的爱情，一样没人看，一样没人听见。我爱你，有没有时间？你爱过，有没有站在同一次吧？突然一样了。